早晨，我只不过是一个乡村的传道，不过同你们已经识了很久了。我为什么说自己乡村传道呢？因为我从这个 Village of Oak Park 上来的。今天想跟各位一起要思想的题目，就是讲到小人物做大事。我相信在芝加哥居住一段时期的基督徒呢，你都会听过慕迪圣学院的名字，是不是？又收听过慕迪电台的节目，有几多个听过慕迪电台的？哇，几乎成半。咁再加上佢哋慕迪教会啊，佢哋嘅广播，刚才我同师母一齐嚟嘅时候，我都佢哋十点钟开始聚会，我都收听呢个 Evan Luther，Dr. Evan Luther 佢哋嘅传道喺电台嘅传道，都俾我哋好大嘅鼓励。但想到 D.L. Moody 呢个人，在人睇嚟佢系一个小人物。他的信主和他的背景都真是一个很可以说得很感人的。他妈妈有七个小孩，但都未长成，神就收了他父亲的生命。他妈妈那时候大声祈祷说，神啊，怎么办呢？我一个人养七个怎么可以？但是呢，神给他的说话就说，你撇下你的孤儿，我会抚养他们。就跟着他这个应许，慕迪就是这样长大。他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跟他叔在鞋铺里学做补鞋，一个做鞋补鞋。但是他参加的主日学，个主日学的先生呢，很多人都不识他的。但是这个主日学先生很有爱学生和关心的灵魂。这个學生就是 Kimball，Mr. Kimball。 他一人想到我班學生裡面還有幾個未信主的，於是他就親自去他鞋鋪找到他，拉他埋一邊，帶領他接受主耶穌基督做他救主。從那天開始，慕迪的生命開始轉變。他的事工後來神呼召他出來做傳道，在芝加哥區已經超過150年的歷史。為什麼一個的補鞋匠或者做鞋賣鞋，一個小孩，一個年輕人，竟然今天所做出的工作，他所訓練出來，現在慕迪聖學院所訓練出來的牧師宣教士遍佈全世界。在我們教會裡面都支持一對夫婦去菲律賓的會教徒工作，個效果是非常的好。不但止他能夠叫那個當地的菲律賓人的會教徒信主，並且建立教會，建立一個叫做生命資源中心，還現在派宣教士去馬來西亞，去東南亞那些會教的地方傳福音。你看他所有影響力這麼大是什麼呢？是这个只有八年级程度教育程度的 Moody D.L. Moody 的慕迪先生，八年级。再今天在美国，真的如果你要做得这么大的事呢，差不多你没几个 PhD 你都搞不定，是不是？我们很多公司找 CEO 啊，都看你的履历几多，看你有几多学位，看你有几多经验。但是这个人只有八年級程度，但是他影響力遍及全世界。當然今天我不是講慕迪的生平，我只不過著他的生平激勵我們，以致我們引入這個今天講士司記一個人，就是這個就基甸。經文呢就在這個士司記第六章，如果你有圣经的，你可以看第六章第七节，跟着 谢十在你们的周刊那里在后面都印了经文在这里至十四节在你后面见到了都不要紧可以看到可以反转可以看到我先看他基甸这个人呢是一个胆小的人士师记第六章第十五节他又怎么说呢我不知道他有经文那里说怎么说呢我读出来给各位听如果他没真的是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这个就是六章十五节所记载的基甸这句说话跟着在六章十一至24节呢那里又说什么呢那里记载说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我知道大家都很多人听过士师记是一本第二代可以说是失败的书第一代的人很敬虔非常好但第二代的人呢离开神拜偶像以致造成神要管教他们周而复始恶性循环要很多代而基甸那时候呢他再讲得话是那时候的一个人物但是有一件事就是他还是相信真神跟其他人不同他当神听见当他听见神的使者跟他说耶和华与你同在你靠着这个能力你可以去从米甸人拯救他的百姓基甸于是就对神发生有三个质问他怎么问呢他如果神与我们同在为什么米甸人每年都来侵略我们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神与我们同在攻击、埃及人的神迹在哪里呢就讲回历史了第三件事呢他又问神问个使者如果神与我们同在为什么他丢弃我们在米甸人手里呢很多对神很多的质问当我们落在试炼困难和疾病的时候我相信都会好像基甸一样我们会质问神我们那个办公的室里面有十个人为什么是我收到这张 pink paper 解雇我、我又基督徒但为什么神就给我解雇又说在我弟兄姊妹里面这么多个人里面个个都健康没事但为什么偏偏在我身上会产生有癌症或者我所遇到的人家一大学出来找工很快就找到但我出来找了整年都没找到好觉得好啊尴尬见到同学都不好意思我只都会啲质问若果神你是真实的话与我同在我必看顾你这些是真实的应许的时候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在我身上我想我们都会有过这个经验我自己曾经去过澳洲 读过十一个月的书就因为澳洲的缘故同一只船呢就认识了师母了当然这个是很长的故事就不是今天应该讲故事今年十二月就是我们金婚了想不到真的就是所谓夫妻结结结结结了50年咁你就我哋好多时候啊就喺咁嘅情之下呢都有好多埋怨神好多质问神呢、这个係好自然嘅事我哋人就係咁样我哋好容易忘记神喺我身上所显嘅大能但我哋好容易会向神挑战佢对我呢样唔好嗰样唔好所以有时候当我哋去咁样接受我都中意唱呢首歌 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就叫你会乐欢呼，我们就缺乏这种的质素在我们生命里面。第二呢，我看到基甸呢，他自认是武力去拯救以色列人，在六章十五节那里记载的。他怎么说呢？六章十五节那里说，他说他提出两个原因，为什么他武力去做这件大事。他说在支派当中我是最穷的，他用一个金钱的角度来看自己、他在这个的、马来西亚支派里面。第二呢，他在屋企里面是最小的，即是他从一个地位的角度，即是人微言轻、我们说啦，所以呢就是从一个金钱的角度，从一个地位的角度看自己。当你用这两个角度看自己的时候呢，我相信你不忧郁你都变成有忧郁症，你不自卑都变成会自卑。我们很多时候呢都会这样的情形产生这个情形。他跟着就说了，基甸仲是用这两个角度来看自己的时候呢，他就忘记了什么呢？忘记了神的使者。有人解释所谓神的使者，其实当时耶稣基督自己，不过他未道成肉身来世界，但是那个大能的使者，在圣经里面提出很多使者，他跟亚伯拉罕讲说话，跟夏甲讲说话，那个使者跟雅各摔跤，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不过他的时候是未成为人来到世界上，但是他很多时候出现以神的使者出现。他忘记了神跟他讲说话，他称他为大能的勇士，这个比他一个最好的含头。又说耶和华与他同在，这个最好的应许，他忘记了这两个最重要的。如果他记得神跟他讲你是大能的勇士，神与你同在的时候呢，他就不会用那个金钱和地位的角度来看自己。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很多人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好像这个基甸一样。今天我们在基督教的、基督徒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趋向，自己看低自己的、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会落入一个很自卑的陷阱里面，自觉一无是处。很简单，有些人呢，就算读完大学不想出去找工作，他反正都没人会请我的了，就是这样一早就这样 assume 断定自己没人请他了。第二呢，有人请他参加服侍侍奉的时候呢，哎，不好了，你不用我侍奉，我都会搞弯东西的，没用的。那么这个又是第二个理由呢，搞到他不想侍奉呢。那人又说他你这么大个仔都三十岁来紧了，你还没有异性朋友，你还没出去 dating 啊，没有女朋友，哎，有什么用啊？我就算出去 dating 找到女朋友，最深会订煲的了，费事了。咁一世人又话自己揾工又唔得，侍奉又唔得，去揾女朋友又唔得，冇样得，呢点咧？只有喺坐屋企做 couch potato 睇电视，食 potato chip 系咁样过日子。咁你系咪枉费一生，枉费神俾你嘅恩典同埋才干咧？真系好可怜嘅事，所以搞到佢自己一事无成。他忘记了天生我才必有用，他忘记若果他是信主的，知道神有每一个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失了个使命感，失了那种热心，失了那种的、给他恩赐，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很可惜的事情。在台湾里面呢，有一个中学校长，他很识栽培他的仔，两个仔，一个派他去这个的哈佛拿到博士，一个就派他去英国牛津拿了个 MBA， 咁就相当好啦。咁呢两个仔毕业翻到台湾，日呢就孭住个书包，孭住个背囊就上图书馆。咁初几个月都冇所谓，半年那个老豆都受得佢住，但系成年都系咁样，成年都系咁样。收尾个老豆就开始出声啦：，喂仔， 仔，你兩個都唔差喎。喺台灣嚟講，一個就是哈佛嘅博士，一個咧就係呢個嘅牛津嘅呢個經呢個經商管理嘅碩士。應該揾工唔係難啦。嗰兩仔女仲鬧翻個爸爸，佢話：老豆，你嗰陣又話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我哋兩個乜都冇。人家找到我們找不到，問一下為什麼我們會這樣。他老爸有一件事疏忽了，一件事馬上給他讀書，讀最好的書，但是沒有教他怎樣做人，沒有教他怎樣 build 他的 character， 他的性那個品格，沒有教他怎樣與人來往，這些完全沒有教，只有讀書讀書讀書，是這麼多。所以變成兩個都不是成功，兩個都是失敗，连他老豆自己反省一下，自己都失败了。基甸没错，他是叫相信神，但是他就忘记了神所给他那个应许，给他那个托付，以致他没有那么胆量去面对那个现实，不敢去做神给他做的事情。所以这个可以講得話 ，Gideon 係一個 coward， 係一個膽小嘅人。而家我睇第二點，講到 Gideon 係一個挑戰者，挑戰者。第十六章十五節，士師記六章十五節，三六同四十節呢段聖經好長嘅，不過我將大個情形俾各位聽。當神未差遣 Gideon 去擊敗米甸人之前呢，先要他毀壞巴力的祭壇，砍下祭壇的木偶，即是那個阿瑟拉，是一個女神的木偶，又要他為耶和華築一座壇。後來基甸呢，原來基甸的父親呢，根據解經書說呢，基甸的爸爸約阿斯呢，他是這個的巴力廟的廟竹工來的。咁你知道苗族工系做咩嘅啦？咁咧，当呢个基甸接受呢个挑战嘅时候，所以佢唔敢喺日头嚟做。日头因为佢爸爸系苗族工，周围有人睇住佢唔敢做。当到晚黑嘅时候咧，佢就将嗰个巴黎庙拆烂，砍断咗嗰个砍坏咗嗰个阿瑟拉嗰个女神嗰条柱。仲攞咗佢爸爸第二隻牛獻嚟燔祭，所以當第二日朝早嘅時候，啲人睇見哇，嗰、那個巴力祭壇冇咗，嗰、那個阿瑟拉嘅女神嗰條柱冇咗，佢哋就查出嚟，結果就話就係佢哋苗族公嘅仔約阿斯嘅仔所做嘅，就基甸，於是佢哋就話要攞佢出嚟治死佢。但是那时候他老豆都有些醒悟，他就说他若果巴力是神呢，那就让巴力去为自己争辩啦。所以就因为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没人敢下手他。那这个是一个第一次基甸所面对一个挑战，就除掉他偶像。事实上呢，以色列的每一次受到敌人攻击呢，个基本原因都是他们离弃神，去拜偶像。圣经有句说话怎么说呢？在诗篇十六篇那里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仇苦必加增。我们今天在美国已经看到很多神的审判已经来到，你可以数一下，现在在美国单单一只一个，到现在为止已经超过一千的人，多数黑人，大家用槍自己打自己，打死成千人。以前一年才五百多，今年都未到一年，一六月七月已經成千人了。在芝加哥本身有72%的 baby 是沒有老爸的，特別是那些 minority， 全個美國來說40%的嬰兒是沒有老爸的。再加上最近 次的恐怖行动呢、啊、譬如说在加州那单有十几个人死了、啊、还有这个 Texas 的科学那里有十几个、啊、很多这个恐怖分子更大 的恐怖的行动呢会跟着来，所以我们现在正在一个这么危机、啊、所谓就算是 Homeland Security 都没办法，根据新闻说过成千的这些专人，这些特别的、Homeland Security 的专人搞到头痛晒，没办法可以 detect 到，可以找到究竟会将下一步在哪里发生，没人知道。为什么我们会突然间会遭遇到这么多的患难灾祸？有人预测股票会有一次的大倾泻、啊、跟着来，这些冚唪唥，这些不是恐吓你，但我们想面对的就是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神的福音也都跟着离开我们，就好像神的保护一把伞那样。但是现在这把伞已经很多窿在这里了，已经挡不到雨了，太多罪孽造成那个光景。那大家都知道啦，还有这个的跨性别的 bathroom 啦，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堕胎啦，这些东西又是一个。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因为我们在美国很多的人离开神的法则、律例、典章去敬拜我们的偶像。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 Timothy Kelly， 是纽约长老会一个主任牧师，他写过一本书呢 The Counterfeit God， 中文译叫做山寨版的上帝。现在我们是美国人，很多山寨版的上帝，即是那些假神，在我们的房里面，在我们的屋里面很多。单单只是我们有很多的沟通的、那些 device 啦，你大家、当中谁带着手机进来的？很多都有，一个就两个我虽然不止两个，我就没手机，我就带一个自己这些叫做 cell phone。 这 cell phone 呢一千分钟一年而已，为什么呢？是预备呢驾车死火啊，落雪咸肉啊，或者要找老婆的时候我就用这个就靠这个收风。那呢，但是很多时候这些这样的科技的东西本来是好事的，但是很多人呢，尤其是新一代的人，所谓这一代叫做 E 世代的人呢，很多把它变成偶像，这个真的很可惜的事。本来是很有用的事，可以变成我们偶像。所以从香港来的，我不知道会听过这个民谣，香港有个民谣怎么说，叫爹亲娘亲不如手机亲嘛、啊、宁娶手机不娶老婆，个头可断血可流，手机一定要保留这就是看得这么紧要。在圣经里面讲偶像的时候，不是说一个木偶或者一个石像，当我们某一件事代替了神的地位，就成为偶像。所以诗篇十六篇就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受苦必加增。我们真的很小心那些山寨版的上帝在我们心里面。但是呢，神都没有放弃、这个的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有偶像敬拜偶像。跟着呢，因为神要拣选这个的基甸，他肯定他的呼召怎样呢？基甸就是求神给他两个印证，你知道他究竟神的手是不是藉着他来拯救以色列人。第一个印证呢，他说你都堆羊毛，这些羊毛全部是干的，周围都湿的。第一个要求，神真是加猛。第二组，他堆羊毛是干的，周围都是湿的，露水。第一印证，他说都不得，今天调回转来，他说天日朝早如果我这堆羊毛湿的，周围都干的，那你我就证明你真是这样做，是拣选我。神都答应他，都叫他一样坚定的信心，就用这个 这个的方法，让他信心增加。因为这样的缘故，虽然基甸的信心很少，又信不过神应许，又信不过神给他的那个肯定，但是有一件事最重要的，我们不怕信心少，最怕我们没有信心。一个人呢，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能够想要寻求他的人。所以你我信心少不要紧，最重要我们保持对神有信心，我们的信心是找着神。好像彼得，虽然他在海里面沉下，但他才大声叫说主啊救我，他就跟主一起行上船。所以信心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不能够没有信心，信心不怕少。基甸信心少，但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圣经竟然挤他落在信心的名人榜里面，以致说他说基甸因着信制服了敌国，竟然得到神的纪念。所以我们今天都要在神面前每天学习信心，因着他说话帮助我们成长。第三呢，我看见基甸呢是一个的得胜者。刚才我们讲完他的挑战，他接受神的给他的挑战。他的第七节他怎么说呢？他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三百人将米甸交在你手里面，其他的人可以各归各处。如果你看过这段圣经第五第六节呢，你就知道初初神呢就叫基甸招呼，就是招募这些以色列人去打仗。肯去自愿出去的呢有成32000人，神说太多了，我不需要那么多人。后来他就叫好了，那些怕的家里有事做的，好像照圣经娶妻的建紧屋的，什么你可以回来先。那么好多走，走剩10000人，走剩10000人。神说这10000人都多过头，我都嫌太多。这神就提一个方法，我要拣选很少人就得了，就叫他们大家饮水，在约旦河看他怎样饮水，就拣拣了哪个呢？拣了300个人，就是那些找一只手揸枪一只手搵水这样饮水的那些人。有人解释就说这些人呢是真的有心准备打仗的，一手揸着枪一手这样饮水，但是很多抌一支枪跪在那里喝的那些九五脸水法呢，那些人不要。那剩下呢是300人，你想想这300人呢去面对多少人啊？面对好像蝗虫那么多的米甸人。后来在史记你看下去呢，一共米甸人一共有15万，300人面对15万，他们有骆驼有刀枪，真是简直不可能的事情，简直不可能的事情。我记得是1967年那时候我还在明尼苏达就快读完书的时候，就发生67年，大家都以色列六日之战嘛，1967年开始那天发生的嘛。当时以色列人的兵有多少啊？有没有人记得这件事啊？以色列军只有7万，只有7万。阿拉伯人的军队有多少啊？因为他包括埃及啦、叙利亚啦、佐敦啦，一共多少？你估啊？42万。美国看着没了，以色列会没的，被他数被他含人赶下海的，没的了。苏联都想着实验紧的了，从他因为苏联是帮阿拉伯的嘛，那么美国呢就是帮以色列，但他不出兵，就只给他武器他。那时候高登迈耶就是这个女首相呢特登飞过来美国筹款，他筹到那些钱之后呢就买美国那些第二手的坦克啊、飞机乜第二手啫。咁7万兵面对42万，即系简直就冇可能会胜嘅。点知结果系点呢？六日之内，就算个六日之战好出名噶啦，以色列胜利咗。 神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好少嘅啫。但神可以使用佢哋就得噶啦。所以我觉得啊，喺我当中有心侍奉主嘅人，你唔好话啊，我哋探访组咁少人，或者我哋关怀组咁少人，唔使多。问题嗰啲肯去做嘅人，系咪肯委身，同埋有冇神嘅祝福？呢个系最大嘅一个最大嘅挑战。因为神对世人有个应许，喺《申命记》十二章三十节嗰度话：，因为神使佢嘅子民得胜，一人可以追赶千人，二人可以追赶万人。哇！即系神嘅计数，神嘅策略同我哋人好唔同。一人可以敌挡千人，二人可以追赶万人。所以呢个系一个比呢个嘅一个嘅基甸一个好大嘅信心，好大嘅鼓励。咁佢哋当时嘅武器乜嘢咧？呢三百人已经少啦，面对十五万嘅米甸人，佢只有个武器，一个火把，一个瓶，同埋一把声，一呼喊声音。你话啦，打仗必有可能会胜利噶，你试下啊！找个瓶装个火把，就算你是唱到好像啊 Mario Lanza 那班高音，好像这个啊 Pavlachi 那些高音啊，都没理由吓走敌人的，是不是？咁容易去打仗，但这一次呢竟然奇迹出现，就是他们这三百人啊，凭着火把，凭着那个角声，凭着他的声音，同嗰啲有刀有剑嘅米甸人争战，结果咧米甸人大败。在未大败之前咧，神已经答应佢话：我已经将呢班米甸人交在你手里，都未出仗啫，已经稳操胜券啦。神已经答应话你得胜噶啦。我话呢个真系神对一个民族，对一个佢所爱嘅人个支持。远超过我哋想象嘅，未打仗就已经啊，担保佢哋会胜利嘅啦。所以呢个真系我哋嘅神迹，有活又有大能嘅神。咁啊，结果咧真系佢得胜咗啦。因为点解咧？圣经话《十二记上二章》嗰度话，耶和华与耶和华争劲嘅必被打碎。呢班米甸人，佢唔系敌挡以色列人，佢系敌挡以色列嘅神，所以佢咧被打碎。正如好似昔日大卫对着哥利亚话：，你嚟打我系刀枪同击，我嚟打你系奉万军之王嘅命。神已经将你交喺手里边。嗰日大卫就将呢个哥利亚杀死。哥利亚只不过五兄弟里边其中一个啫，所以你记唔记得大卫？去打过来之前，圣经怎么说？找了五粒石子，他想着哥利亚带着四个兄弟来的，他想着每个人都赠送一粒石子给他的，谁知就是哥利亚出来，一粒石子打低哥利亚之后呢，那个四兄弟都没出来了，当然了，要是走了，所以大卫选五粒就这么解。这五兄弟都神高神大，九尺几的。我哋嗰个第二个孙咧叫 John， 喺上个礼拜我仲佢话要洗礼先至入大学，咁我叫我帮佢洗礼，我觉得系一个好荣幸，一个好安乐，好荣幸啦吓，可以替自己嘅孙。而家目前我哋最大嘅困难系咩咧？信心唔能够过第二代，即系老豆老母信主，但系冇话传俾自己仔女。咁啊，神恩典咧。不单止我们的信仰，基督的信仰传给我们的女儿做宣教士，她又传了给个孙第三代了。那我觉得是一件很蒙福的事，不过都比起打得生一家人来说呢，还有一条路可以走。打得生五至六代都做宣教士的，就是打得生一个人开始一路咁传落去，所以你我当中嘅父母唔好忘记，我哋信心要传俾第二代，最少第二代、第三代。咁佢咧， 基甸呢，他就是这样了。他呢就他们没什么武器，但是竟然将那十五万有刀有剑的米甸人全部打败，被打一个大胜利，简直一个神迹。因为神答应将他交手中，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祝福。所以我们依靠神的真的凡事都能做。最想给我看看基甸一个妥协者， He's a compromiser。 那个圣经怎么说呢？ 第四点那里说，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就拜那个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作了与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络。这个圣经所记载的以色列人得胜之后，他们很想立基甸做他们的王，因为他们那时得胜了。但基甸呢，他说我不想做你的王，是神做你的王。但是他提出一件事，他只要将你们所抢回来的金器交给我就得了，我不会做你的王。于是他就真的铺块布在那里，个人都将那些金啊交给他。原来米甸人呢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以实玛利人呢个个戴耳环的，我当中有没有男士戴耳环的？似乎都不是挺好的，戴金耳环的。那他们再加上皇帝那条金链都给他，那就一共招聚了多少钱呢？一共有这个的金子1700块金子，超过40磅金子的价值。于是他将这些金子呢我们当中有几多个看过真的摸过黄金金砖的？没有啊。我给你看看，我现在讲的这个是在加拿大他们那个制造这个金币那个厂那里拍的，那个金砖我在捧着，下面有铁链拎不走的。那么这个金砖多重呢？大家估计28磅重，当时的价值是2005年，当时的价值是多少？是35万加拿大币，加拿大币。那我这张照片值多少钱啊？5元同我拍这张照片。那我就说未捧过金砖，即管捧下，真的很重，28磅，那你们买25磅米都不容易啦，是吧？那呢，所有今天40磅的金子，整了个以弗德。以弗德就是以色列人那个祭司那件背心，有12粒宝石在这里，等他代表祭司经常为这12支派祈祷。咁以弗德呢个系祭司着嘅背心，唔系应该人嘅。但基甸错就咩咧？佢就整呢件背心挂喺佢嘅嗰条个绳嗰度，啲人开始就拜嗰件背心，就再唔系拜真神。以前咧唔拜真神受得苦，收尾救咗佢哋，知道神系大能救咗佢哋啦，应该拜神啦，唔系就拜基甸所整嗰件嘅祭司嘅背心挂喺上面，等个个人去拜，造成咗佢嘅网罗，以致佢就陷喺罪恶里边，不但止累咗佢自己嘅家人，累咗子孙，更加累咗啲人民。呢、这个可以讲得话系一个胜利后嘅新嘅陷阱嘅失败，所以基甸呢系叫万劫不保，好可惜嘅。今日有好多人好成功。50岁之后呢开始就唔掂啦，有好多嘅 scandal 出现啦。你我就算美国总统你都知道啦，都发生啲咁嘅情啦。啊，最近我听到好似特拉斯神学院里边有一个教授，有好多学生一出去特拉斯神学院最出名嘅人咧，最出名嘅一个嘅训练出嚟嘅人咧。很多都很叻讲道，而家喺电台里边，经常听到个 Chuck Swindoll 啊、 Irvin Lusa、David Jeremiah 呢啲冚唪都係 DAS 出嚟嘅人。咁有一個教授咧，佢就有本簿記住，問問哇，有間教會幾千人 ，mega church 牧師，但到咁上下之後咧，又失敗咗，又有發生緋聞啦。呢位佢本簿記咗咗100個佢畢業生，都係好出名、好成功嘅牧師，但係竟然到一個萬劫不保嘅地步。所以有時我喺我80歲生日，今年3月嘅時候，我自己有一個月祈禱咩咧？我神啊，我年老发白嘅时候，你唔好丢弃我，等我将你嘅能力指示下代，将你嘅大能指示后世嘅人。我意思唔系要做好出名嘅一个人，我都系继续保持翻我做乡村传道 ，village old park。不过个晚年晚节好紧要，所以我哋从呢个整体嚟讲，我从佢嘅身上学到啲咩功课咧？我睇下。我哋结束嘅时候有几样功课我哋自己学嘅，我哋唔需要埋怨我哋自己嘅处境，我哋大家处境都可能好唔同，但系唔需要埋怨。佢头先讲，我多啲祈祷咧，系一个最好嘅解决办法，将我哋嘅事摆对到施恩宝座面前祈求。第二咧，我哋唔使惧怕当前困难，你我每日都有困难，每日都有突发事件，但系每一次嘅时候，我哋早晨祈祷嘅时候都话。主啊，我哋今日唔知发生咩事，但系求主俾我哋智慧恩典可以应付得嚟。第三咧，我哋要坚信上主俾我哋嘅使命。神俾你嘅使命未必同我一样，但系我哋要坚信嗰个使命。我话俾人听，我虽然80岁，但系我仲系进修紧 PhD。咁你都觉得出奇，哇！80岁仲读紧 PhD， 读有乜用啊？我有用啊！但系我 PhD 咧？就唔係學普通嘅 PhD， 好似阿陳牧師 PhD in Old Testament， 有啲 PhD in New Testament。我個 PhD 咩咧 ？Preaching Him Daily， 呢個就係你都可以收呢個課程，你都可以收呢個課程嘅，每天傳揚他。最三位咧，謹防成功後嘅新陷阱。我哋每一個人成功嘅時候，記得係神嘅恩典，唔係我哋自己嘅本事。所以我们都是恩典，都是神恩典。我们存着这样的心，一个谦卑的态度，这个可以保证我们可以有神的祝福的晚节。最深起请各位看一次圣经怎么说呢？请一起读，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无论你处境也好，你困难也好，你面对新的试探也好，我们靠着神的力量，我哋都可以做到嘅，请低头祈祷。天父，感谢你俾我哋从你以前嘅仆人基甸身上有好处俾我哋学习，有坏处警惕我哋。求主帮助我哋依靠你哋过日子，让我哋能够过一个蒙主喜悦嘅生活。奉主耶稣圣名，阿门。